锵锵三人行，哎，快过年了啊！你们俩，你们俩跟谁开追悼会呢？我，就我一个花红柳绿。 庄重什么开追悼会？ 啊、这是纯洁。 外国过新年都穿黑的，庄重。 哦，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纯洁。 我们中国的主持人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外国的礼服，但是颜色像马戏团的，是吧？ 我有一次在国外过新年，我就穿成那样，结果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后来我受不了了，我就换了一个黑了，然后回来跟我说好多了。 哎，你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把这个礼服和西服啊穿出了一种新的范儿？我的确，我就老说我在奥斯卡颁奖礼那么大的场合见到他们所谓的礼服、燕尾服啊，都是黑的。 对， 以黑色为主吧。 对， 哎，只有咱们的，就我们这些主持人呐、啊，我就看我的好多事儿啊， 对， 是这个款，但是那家浑身亮片啊，那就是、 那没关系，咱们就是一个很喜庆的、很有喜感的民族嘛。 他不同的场合，他奥斯卡发奖是他这个正式的名称是什么？电影科学什么艺术协会。他你也到拉斯维加斯那些马戏团的那些秀就是闪闪发光 对，他说的就是马戏团嘛。 你明白吗？看不同场合，咱们走的是他那个层次的那个路线。 对，所以这个我也给你来一个有这个马戏绝技的一个东西。哎，徐老师你肯定喜欢。我在一个日本的一个视频，不是打马赛克的那种视频啊，我拿到了一段日本的视频。日本这个节目啊玩的挺有意思的，颠球。哎，梅西最近是得了几个金球？ 四五个吧，忘了，他都五个啊。 就是颠球嘛，他原来有一个颠多高，这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就搞这个，结果梅西来了，破了个世界纪录。我给你看一下。徐老师看激动吗？ 不激动。 为什么？ 比赛才激动，这个表演也是好激动。 哎，这也是绝技啊。 这种比赛不一定他是能拿，可能有的人可能比他还厉害，都有。 我看的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小罗呀、 啊？ 小罗好像在一个场合盛赞梅西，说这梅西他把梅西、马拉多纳并列，他认为是绝对是到了这个级别的。 这肯定是，我觉得梅西比马拉多纳好。 是吧？当然了，这个咱们为什么一开始好像尽量把这个体育说得开心一点，对吧？是因为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啊，实在是让人开心不起来。这个事情呢，它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但是呢，也有人问，为什么突然这几天火遍了社交媒体？是什么意思？这个且不管，但是事实俱在啊，触目惊心呐、啊。马家军呐、啊，这个马俊仁呐、啊，哎，我这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啊。我当天不说，我现在说，我对马俊仁这个人的面相，我认为我跟他呀不搭。就是说，当然我也不当他的队员。我就记得当年啊，我看见他我就印象不太好。当然很多人喜欢他爱他，那是人家的喜好。我好像就是天生的对于啊一些待人比较粗暴的人。对别人非常狠的那种人呢、啊、我这个印象好不起来，哪怕当年如日中天呢、啊、取得多好的成绩啊。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就是一夜也不是就我就看完这个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就觉得这个有一种仇恨，我不是具体仇恨一个人，我仇恨中国的一些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仇恨呢、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咱们从头说，就是说啊，这个十七年前，你知道有个叫赵瑜的吗？著名的体育记者，他写的几篇报告文学的文坛都有名，叫这个马家军调查。当时呢， 这个书出来之后啊，马俊仁还跟他打过官司。马俊仁打官司是关于其中写到那个憋精的那么一段， 中华憋精 哦。嗯，可是实际上呢，当时有一张出版社出于保护马家军荣誉的考虑就没有编发出来，一直到去年有一个出版社就是说把这个出出来，但是一直到这两天才传遍点燃朋友圈，我才就看到这个魔鬼一样的一章，就是药魔重创马家军。就当年你知道马家军的奇迹吗？最牛的是1993年，因为在此前的八月份，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那是什么样风卷残云一般，全世界惊叹这个马家军10000米、1500米、3000米的金牌，而且在这个3000米这个项目上，不只是一个金牌，是包揽了前三名啊！就是后来就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狂扫66项记录，就这个马家军，就是这么样一个奇迹。当时当时我记得嘛，我就搞新闻的，马俊仁就跟神一样啊，马俊仁，而且是那种东北范儿的神，就是说我让谁拿冠军，谁就拿冠军。我让是想破什么记录就破什么记录，说得出做得到。现在知道全是药啊，这是。 我记得当时就有好多那个质疑嘛，但是大家就说他们吃的是中药，后来又做了那个 就说憋精就是打下来 了，对，后来又说是憋精广告什么什么的，就完全大家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看到也是特别的震惊这个东西。 最让你震惊的是什么？ 我觉得感受跟你有点像，就是说觉得特别仇恨那种感觉哈，但也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我看完我就觉得整个它里面的那种戏剧性的情节、爱恨情仇啊这些东西都能拍一电影，但这个电影最后要黑屏滚一段字幕是马惊人仅仅是当年无数个用药的教练这个之一，马家军仅仅是被药所害的队伍之一。而且我们当时还为了他们的胜利而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欢呼。 哎， 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我记到我脑子里的就是那么一些行，就我老是想起马俊仁的音容笑貌啊，就是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因为他那个队员呢、啊，这个赵瑜当时跟这个作家就说你录下来录音呢、啊，就是我们就把这事儿都跟你讲了，过去国人都不明白我们怎么回事，为什么1993年狂扫那么多记录，1994年就发生了马家军集体叛逃，就所谓叛出师门。出走了，然后出走之后呢，他们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和当时我们都说嘛，说马家军 离不开这个教练， 离不开这个教练， 都 甚至 越来越神。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都跟人说啊，我说东北有这么一路人呐、啊，老师傅啊，会养狗啊，就是他养什么厉害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他 后来去养狗了， 会，所以他真的去养狗去了。就是我就说离了他就不行。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些文章里就记载，就说这些姑娘们呢，就当时就说打的一种东西就好像叫 EPO， 嗯， 就是一种啊红细胞增加血氧量的那么一种玩意儿，就是说马俊仁亲手打针，然后打针就是说，哎，马俊仁这怎么跟他们聊啊？就是说，哎，不打针你是一匹好马，打了针你就是一匹烈马，甚至还说啊，这个你们知道吗？这针。这是这个前线打仗给战士们用的，打了这个针之后啊，中了一个子弹，肚子里打了个洞，都不知道疼，疯了一样的往前跑，你们可得小心点啊，你们跑到终点不知道累，你们都停不下来，你们跑到终点冲了线，你们可得给我站住了，把这姑娘吓得就是，然后就是说，哎，你们听不听话，就这一针呢、啊、这多下去一点少下去一点可都全在我手里，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后来说他还特别会打针，因为他能够掌握这个剂量嘛，就是说你打完针以后半小时之内这个针它有用，半小时之后就没有用，就是说等到在检查去尿检的时候他就查不出你有药，就是他这个特别神，他能控制这个时间。 我看了这一段呢，我相信了，因为我以前听啊，我都你知道这个都有可能不是嘛， 对， 或者夸张嘛、 嗯、 这一段啊他这样说，他说据说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大约是88年、89年吧，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全国各地都有辽宁的队友，他们回来说有利无害就能用，老多队伍都在用，不用不好使。这几句啊，这东北的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运动员很朴实的那几句话，我挺相信他这个就是个口语的状态，但他这里边解决了 几个问题了。第一，你不用就跑不快，就不用不好使，对不对？那你为了你的个人利益，你做过运动员要出成绩，你都要用。第二，领导批准，就要领导给你打嘛，你这个等于是有人帮你担着，这还不单是你的责任。第三，人家都在用，对不对？全国各地其他的运动，国外都在用，因此没有道德上的犯罪感。所以一段话把这三个问题都给我解决，就在我想，一个运动员用药就是这三条，对不对？第一，药会不会伤害你的身体？第二，你上面的人会不会允许？第三，你心里会不会有犯罪感？他这个三条，这个中国现在很多很多的事情，犯法的事情，什么三聚氰胺啦，什么假药啦，什么什么，基本上都是这三条。第一，对自己直接有利；第二，我的主管部门不罚我，他承担；第三，人家也做。 对，所以我当时看完我就接着这个， 没有道德困难。 对，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哦，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同情他们，但我说一句很得罪他们的话，就是说，假如用兴奋剂没有副作用呢？假如他当时他服完这个药以后不会把他们变成就是嗓子变粗，然后出现有肝病或者怎么样，而是舒舒服服的让你的成绩提高，那我们现在会看到。 假如的科技成就更高一点的，我发现他们这个是一个，这跟屠什么？ 屠呦呦。 哎，跟屠呦呦有的一拼啊。他们这个 哪跟哪儿、 这个、药，哎，他科技水平高啊。你照他们的分析，那、 就是、 这个里边有两个根本性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倾向于哪一 种。先去广告，咱再探讨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微信里就开始说了，这中国人啪啪啪打脸，打得啪啪山响了。当年黄宏在春晚上，94年春晚小品，马俊仁也在打扑克。当时里边也说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说我们得了冠军就说我们是吃兴奋剂的，然后当时呢就是表达中国人民的这种不满嘛，说不是马家军吃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全体中国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要跑在世界的最前方。黄宏说完这番话，镜头给了马俊仁，马拍手而笑，脸上显出激动和坚毅的表情。隔了22年的打脸，啪！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年的这个事件当中也有我们的欢呼在里面啊。如果不是我们那么重视这个国家要在那边去拿金牌，会有这样吗？就而且你知道，在全世界这个整个就是不叫举国了，就说整个队伍就吃兴奋剂的还有哪里啊？那个东德那时候吃，那个现在的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 对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这下一届奥运要被禁了。 那 当时中国最明显的还不是马家军，最明显的是游泳队。就是90年代初，就游泳队，当时中国游泳队突然一下子成绩非常好，所以呢，西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妖魔化，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游泳队我们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当时西方的妖魔化，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亚特兰大那个奥运会的时候，中国队进场的时候，美国NBC 的那个播音员就在说，这支队伍他的游泳队受到了这个东西的困扰，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当时后来中国就抗议，就是说你在介绍一个国家的运动员进来的时候，你的评论员就在这样来说，当时就是说是东德的这个机制过来的。不，我非常同意您刚才讲的那个话，这个一针兴奋剂我们都受用。你知道90年代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知道90年代初一直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整个那个时候全靠一个什么？靠一个亚运会。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一个亚运会使得一个国家就是从一个全世界在谴责你的这个状态下面，他找到一口气。所以你看他出成绩的都是90年代初，那时候经济还没有起，政治有很大的波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甚至在想，我们撇开体育道德不谈，撇开纯洁的这个人格真诚不谈，从政治上考虑，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给了民族明星一个兴奋剂呢？ 哎， 而这个代价又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里边，这个马家军当年的这些女队员、这些弟子讲的话呀，我觉得也是，就是吃兴奋剂，这是全世界的现象，美国也运动员也有吃的，对吧？什么体制下都有运动员用兴奋剂，但是呢，您没辙的一点是什么呀？他们就是说呀，说这个。 他们哎，就是说躲过了三回飞行要检。 嗯， 是好种种原因。你比如说，就是说刚刚大赛完了，处在调整期的时候就不用吃， 嗯、 正好那个时候检查呢没检查出来。 嗯， 有一次就对藏在火车上或者怎么着就没就避过去了。 对 对, 对，但是你看他后来就是讲，后来是中国游泳队。大面积兴奋剂事件，那国际那个你也可以说妖魔化，妖魔不妖魔呀，就说中国游泳运动员进不能进这个池子，污染池子，那个时候把马俊仁他们吓坏了，马俊仁都不想干了。那么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说一个什么，最后是什么呢，国家自检发现马家军有禁药。那么为什么国家自检了呢？你看他的队员我觉得说得很到位，他就说因为你外国的这个不管怎么说吧，它是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体制，我们这个运动员可是社会主义，是国家，你是国字，你是姓国的，所以你要是发现了兴奋剂呢，你有点绕不开，你有点绕不开你这国家形象，因此这到最后就是国家也开始自检。但是在这个之前组织上也是知道的， 对 对吗？ 关键就在这里，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关键，我跟体育界的人聊天就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说没有吃不吃的问题，只是药好不好的问题，任何国家任何运动员他们都在用，只是你没查出来跟没查出来。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体育是跟科技水平要挂钩，因此要引进东端，这是一派。那另外一派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是全世界都有，但是是个人行为。 对的， 就是他冒险，他为了自己的荣誉，他冒这个险，但是他的国家他的协会是不会为他背书的。 而有意思的是， 因为这是犯法的， 而且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长官告诉他你可以吃， 对， 他完全是 更不会跟你提供，跟你掌握分寸，告诉你怎么方法疗程， 或者说没有人告诉他你必须要赢，这个是最根本的。 嗯， 但是哦，我们也不要忽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东德当年被查出来以后，后来有一个揭秘嘛，说那个西德也在吃，其实西德也大规模服用，他们当时的科技水平还更高，也是去试验很多种药，就试出来某一种药可以使它的这个红细胞怎么样增多，这样那样，而且说他们当时不是因为知道东德在吃才去对抗，就是他发现了以后觉得也可以吃，到后来他们才知道东德在吃呢，说有一个内政部长也下令说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运动员跟东德运动员有同样的这个条件。所以啊，这个金色的诱惑，这个银的诱惑， 不吃不好使。所以这个还是我刚才讲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你刚才那个证据就证明还是前那种，有很多人包括体委的官员，这个有很多认识的，他们心里就相信这个，他认为他就像政治斗争一样，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利益，手法不同，但只要你有必要用，暗杀了、绑架了啊，这个下药了，或者用假的名义去控告，都是可以用的，只要目的正当。但后面一种始终觉得体育不是政治，政治可以让体育不能这样用，体育你就算用了一时为国家的争光，长远为民族带来羞耻，就这样。 但是我在这个描写，要不就是报告文学啊，我就觉得中国这个题材不准拍电影吧，但是报告文学出来了，书可以出来，对吧？这要是拍成电影，就中国导演一定能拍出这家伙。你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场噩梦，17年，不是多，还是他们这多少年，1993年到现在多年以前的这么一场噩梦，这些女孩子啊就从这些噩梦里醒来之后，现在也有了孩子，有了什么，他们当年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刻真叫盛极而衰啊。1993年囊括那么多的冠军，打破那么多的记录，1994年就叛逃师门出走，然后到达这个最后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团队内部啊就那种最后的疯狂啊，最后的崩溃，就这些。所以你就觉得同情这些可能是农村来的女孩子，或者家境比较贫寒女孩子，就靠跑啊，然后也不知道给吃的什么药，就吃吧，吃吃，到最后呢欲罢不能，不吃就根本跑不动， 对 对， 小组都出不了线， 对， 所以那就吃吧，吃呢又怕生不出孩子，声音变粗了，越来越像个男的，哎呦，都跟爸爸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说，对，特别是最后传出国际这个药检这个越来越近，越来压力越大的时候，甚至马俊仁我觉得精神都濒临崩溃，甚至马俊仁也跟他们说 想自杀， 就说哎， 你们这个各这个谁查出来谁自己负责啊，我就不这女孩子们这个精神呐、啊、也人心惶惶。你说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分呐、啊、这个团队内部啊是就什么精神都我，所以我觉得你他们经历了什么，事过境迁之后啊，你再看看这些历史的照片呢、啊、也格外，你这个你可以看看，也格外让人这个唏嘘。你看这就是当年的这个赵瑜的这个调查马家军，你再看，这就是作者当年的作者赵瑜，马俊仁曾记否这当时中华民族的英雄、 嗯、是吧， 再看中华民族的英雄，你再看 中华鳖精， 哎，这是他的这个队员，哎，你看这个脸上这线条，你看这脸上这线条，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脸上都是那个粉刺是吧，你再看，你看这就是上了国际杂志，就囊括了多少个记录，中国奇迹啊，黄色的这个奇迹，来再看，这就是当年1000万卖给厂家，马俊仁就是找他的队医啊，随便找了几个那个中医的可能配方弄了一下，就把这配方卖了1000万嘛，当时生产的饮料，你再看，这是啊上电视 春晚吗，是 那是倪萍吗， 对 好像是 是吧，倪萍上春晚 应该是春晚， 哎你看这是他的这个也是他的队员，当时这张照片，当时在我心目中马俊仁就跟民间的那个大仙儿似的，我觉得就是好像神奇人物，他想让谁跑得快谁就跑得快，你看，哎这个好像是一个挺可怜的一个队员了， 对 这个队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看看啊， 叫李颖吧， 李颖， 对， 是马家军悲剧里最浓重的一笔，好像因为某种原因自杀了这个人啊，再看这个马俊仁，你看这个，你看就是后来啊师徒反目脱离多年之后，王军霞的婚礼马俊仁又回去，这是师徒分离多年之后头一回公开的见面，马俊仁送给这个王军霞的一个礼物，哎这么一个镜框，来你再看，这个是当年王军霞得的那个好像什么欧文斯奖啊，一个国际田径的一个大奖，一起回来，这个要不说这当时就说戏剧性啊，这个点儿背啊，一这个就在弟子叛出师门，大概是1994年，这个马俊仁的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心情大坏，两个星期以后去世，马俊仁在奔丧的过程中还出了车祸，当时在医院的床上。 这个是大家都记住的镜头、嗯、 王军霞，这就是后来他的弟子啊，这个就是脱离开他之后啊唯一一次又奥运会上，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他拿金牌，但其实那个成绩呢已经远远不如以前的成绩了， 对了，你再看，哎这就是多年之后跟当年的这些马家军这些女的，哎这不吃药了之后还是能生孩子、哎、可喜可贺是吧，这马俊仁呢现在是这个后来是中国藏獒协会的主席，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说就不是说对马俊仁一个人，我觉得就相信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某种体制下呀，每一个人都像个棋子吧，是不是他也有他不得就是一种驱动力就把他推向一个疯狂的， 对，包括他那篇文章不是刚一开始说没发出来吗、 嗯、 也是就两个编辑就是他决定了说我们要去保要去那个去要去那个保护他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处于那种状况下好像你一个个体对抗整个的一个大环境的那种跟你背向而行的一个意志，但是呢又很快在某一天这个巨大的这个意志突然被打破了的时候，就整个的这些风向又全都转掉了， 你又觉得就是皇帝的心意没啥了不起，你如果在当时这算国家机密， 泄露， 哎这算 国家机 密 了， 哎这个当时你说这个关系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很大的，我刚才来讲了，我没有必要苛求，因为当时真的中国还需要有这样的兴奋剂，当然我们要反省的是用体育来鼓吹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今天还在延续，这个事情的转变是其中有一条，就是国获得了2008年奥运的申办权，获得了申办权以后国内的检查严了、 嗯、 你明白吗，就等于一个游戏啊，就是我开始我是小厂设办厂，我去搞一点花样，后来我上市集团了， 我很多东西都要照规矩来了，所以后来就自己剪了。这个问题是你人家一讲身就很简单，你到底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还是这个小团体的教练搞的非法行为， 不是， 还是组织行为，就是这么一个。 对，你说的什么组织还是什么行为，你知道我从这个里边倒看出一个什么呀，这个又土又洋的。按说打兴奋剂呢，我觉得是挺洋气的一件事儿， 对， 对吧？咱们中国又说什么举国体制，可我有一看他这个打呀，我就觉得有一种家长式的一种， 你知道， 全是马俊仁一个人呐、啊，那甚至那队员都说说马导多累啊，每天上了火车一个一个打，一天就几个打一针，几个打 吧，所以 全是他自个儿一个人打， 不用不好使儿， 不用不好使儿。